这算不算回答？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，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长发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，以为你会找寻我。别让我的寂寞侵蚀我的酒，用破悲伤的泪在别的男人笑。爱人不知悲哀，过去都嫌不够，至少我还珍惜过。幸福的感觉让你我好远好远，变成爱的我已无所求。

脸上写下符号。我弹着吉他，你在我身边胡闹。那些音符蒸发，跟着你乱着调。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，傻傻的模样。我超级喜欢穿个多情给你换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手牵着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 房间里有的东西是你的，我的箱子最前面张照片，你的房间里在雨背后，其实你真快乐的，你的我的箱子最前面一张照片。